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 Pinner， 我系刘世良。 花生当饭食，佢哋话佢哋最积极。我系谢志峰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人民超市湾仔新店开幕优惠，极底价$1一只巴西春鸡。人民超市而家港岛都有分店啦。为咗庆祝湾仔新店开业，由即日起至4月30日，900克巴西春鸡一只只卖$1。李潮韩油汉堡$50两块，韩国雪龙汤每包$28，大厨系列手打虾子面一斤装特价$80，李潮韩式酱牛肉特价$63，马来西亚 D24 榴莲肉400克特价$90。还有更多急冻食品及恒河咖喱屋咖喱食品都以特价发售，买满$300还送传统风味蛇羹一包。你都快啲嚟湾仔道83号7楼人民超市湾仔新店体验最新优惠啦！ 喂，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就 唔好讲大茶饭啦，你俾人斩我都未知啊，今日唔知边个俾人斩啊，你 我又真系 我哋督爆咗黄毓民嘅大茶饭，因为 系好小心噶咯，因为就都话我哋系 不过唔系，话时话头先我亦都讲漏一样嘢，每一节讲少少 系。 喂，如果佢咁样收钱，喂，第一就系几个$50万，跟住再加埋去澳门一个黑社会，有人咁讲啊吓。我都唔知系咪啊！我唔系社团人士啊嘛， 唔系佢冇自称 嘅生日会，跟住现场收$80万，你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，需唔需要申报利益噶？ 哦， okay、 需要申报利益噶喎、哦！如果唔系，就好似曾荫权咁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噶咯，大哥。 咪有人咪讲咯， 你唔好话我哋收肥佬礼钱啦、啊，喂，肥佬禮嗰啲錢我哋係正正經經拎返個會度， 有入數嘅，其實係 拎返去個會度、啊、雖然有時會過咗我哋嘅 account， 但我哋都拎返出嚟㗎嘛、啊、你唔可以自己代咗佢㗎嘛，係咪 佢真係代住先啦，屌你 唔係我哋嗰啲真係叫代住先啦、啊、大哥即係頂一頂係咪跟住拎返過去，或者係拎到去律師度我哋打官司，即係搞五區公投，但係你自己收，你冇申報利益。嗱，如果上海再講嗰啲係啱啊，咪好大鑊㗎喎， 嗯， 拉得㗎喎、 哦。喂，廉署同埋警方係需要研究嗰段片㗎嘛。尤其是生日当日黄毓民喺生日会嗰度讲呢一个 所以你唔使斩我啦。嗱，你喐我哋嘅话呢，屌我就去差馆同埋去廉记呢搞大佢㗎。嗯。係咪而家我警告你先啦。不过老实讲。 阿土伯，我觉得你。 喺个节目里面讲清楚。 是 即係我哋有怀疑嘅。对于即系上海仔讲嘅嘢，有几成创作，有几成系老吹。 系， 但系个问题就系、是，喂，嗰段片喺个生日会， 嗰度系真确噶嘛？ 喂，嗰度系坚噶噃，大哥。 系啊。 喂，咁你收咗，唔理你嗰个系 A 军定 B 军啦，定系咩方向啦，定系还是咩老板啦，嗰啲唔重要啦。咁你立法会议员有咩申报利益噶？ 嗯。 你嗰阵时系公职人员嚟噶，你播下波听，你输咗嗰阵时候收。系嘛、 嗯？ 输嘅时候饮你收都得啦，系咪？ 嗯。咁啊，即系如果咁样嘅话咧，嗱，如果佢嗱当系咩啦？当阿郁敏系无辜啦，系咪？即系阿上海仔屈佢啦，系咪？即系佢如果冇申报嘅话，即系 咁佢应该告上海仔咯。 系咯， 你应该你得两个选择嘅啫，系咪？一就系你告上海仔，即系诽谤；第二就好似而家咁，就系襟辱寒蝉。 嗯， 就是鸦雀无声嘅，呢叫做连去论坛都唔敢， 嗯， 系嘛？